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高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，来来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广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音来到老剑客吕留良经常下棋的茶楼，却没有能够相见。他嘱咐茶楼的伙计，如果见到了老剑客，请转告说自己叫王音，想要拜老剑客为师。那么王音的这个愿望究竟能不能够实现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明天他要来了，您可跟他说一声，就说我叫王音，我打算拜他为师，能不能跟我见见面？行，我见着一定替您带这句话。好嘞，那我坐着等会儿。您就这么干等着吗？不干等着我干点什么？您甭干点什么，您用点什么呀？啊，用点什么？王音这才恍然大悟，我上来了还雅间，二楼这地方比一楼东西贵，我往这一排一坐，我有心跟他要碗凉水，我把怀里的饽饽拿出来，我这么一咬，我怕他瞧不起我，万一吕大仙要来了呢？行，我兜里还有点钱，这点钱没花完，反正今天不来明天不来后天也得来了吧，我跟着来一回，我也喝出去高消费一回，不就这两天了吗？那行，那你这都有什么？你瞧，我说有什么什么都有，那我话太大了，这还得看您用什么。您是喝酒吃菜呀，还是喝茶呀？王英琢磨，就别喝茶了，越喝越饿呀，我就这一块饼子了，喝茶我就不喝了，来点酒吧，来点菜。哎，您来多少酒啊？原先在孙家店呢，初一十五打牙祭，平常老师啊下了课，这几个练得好的学员也留下给老师打酒，都不跟着喝，那嘴都吃馋了。他倒能吃苦，这一路上多素啊，一听说有酒啊直咂嘴儿。先给我来一斤一两，先来一两。一两啊，我不胜酒力，我喝不了多少，来一两我先尝尝。哦，好。菜呢？菜呀、啊，哎呦，这地方吃一顿饭来俩菜，估计我这一路上的饼子钱都不够。 我兜里这点钱可不禁折腾，这这么抖楞着花可不成，小孩过日子真细。得了，别先含着了，我喝酒啊还不好吃菜。哎，你们这个杭州这地方听说有那个摊面不错呀，啊，给我来一碗面行不行啊？汤面就酒啊，汤面倒是有，那么吃行吗？行啊，我还就好这么吃，你给我来一两酒我尝尝，要好喝我再要，来一碗汤面好不好？哎，好吧，您等会儿回来，您说这多少钱呢？这一两酒跟这一碗汤面多少钱呢？您吃完再算呢。啊，不，我先打听打听，我先问问，这能花多少钱呢？一两酒，酒也分什么酒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儿最好的酒啊，哎呀，这一两酒怎么也得二两银子。这碗汤面呢，您琢磨琢磨，我们吊的高汤，是不是？给您拿这个鸡蛋清和面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把这面擀出来给您下，再拿葱花这么一炝锅，飞俩鸡蛋，上面再给您弄点菜蔬，是不是？哎，这碗面怎么着也得收您8钱银子吧。哦，哎呀，伙计，你稍等，你稍等，跟你说会儿话啊，我这还有点闹肚子，我先不用了，我呀，我下去方便方便，方便方便的，你可记着我这事儿，倘若吕老剑客要来了，你务必跟他说，我是远路而来，我是漳州人，我要拜他为师，我叫王音，这两天反正我是天天来，他要来务必等我一等，容我见上一见。啊啊啊啊，好吧，我送您上茅房，您认得吗？回见回见。扫墓大爷，为什么咱说书得合情理，要一般人呢，哎，拉得下来，我嫌贵不吃。嗯，这个到哪饭馆，您啪一翻这菜牌子，那大菜谱拿过来，头三篇您别看，头三篇都是味菜，都是特色菜，贵。哎，您往第12页以后翻，酱油炒饭呢，鸡蛋炒饭呢，这就便饭，可不就这个，咱又不是请客，咱说这意思啊，您别拉不下脸来。但这孩子不行，这孩子心高气傲，号称杨斗胜，他恨得拿钱摆谱的主呢，到这饭馆啊都进来了，坐着一听菜贵又不要了走了，他含着，所以呢很为难的，就恨不得找地方钻进去，又有求于这伙计，还得满面陪欢的顺楼上下来了。到楼底下这倒不错，茶馆能没热水吗？跟人行口热水，把这拌了饽饽吃了。吃完这饽饽又等半天，也没瞧有长得像老剑客的上楼，准知今儿是不来了，蹲小店去吧，找那个鸡毛小店。阔店住不起，忍着，第二天又来了，到这上二楼一瞧，还是昨儿那伙计。您还认得我吗？还认得您，您这个闹肚子可够厉害的，昨儿走了就没回来，我这还等着您呢。你说这伙计多损，你说说啊。是，我后来我这个，您这好汉子经不住三泡稀，我这实在拉的是太难受了，我就回店房了。哦，是是是，今儿您用点什么？不，先别说用点什么，吕老剑客来了吗？没来。哎，我等等他行吗？您楼上等还是楼下等？伙计一听，我也别挤兑你了， 楼上等你还是花不起，瞧出来了，色得横啊。一听说一两酒二两银子，一碗面八钱银子就不要了。我这楼上这还是便宜的，您怎么样啊？ 我楼下去等。 没辙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王音又到楼底下，还是吃凉饼子喝凉水。一天又没等来，三天去没来，四天去没来，五天头上问这伙计，您不说他见天来吗？怎么这一来连好几天都不来呀？您这人也死性，我瞧出来了，您是打算见这老爷子，他不来您不会找他去吗？您干嘛认准我们这茶馆了？您上他家找他去不就完了吗？ 哎， 王一琢磨，那就上家找去吧。跟人一打听，没有不知道，吕留良住这地方当地人都知道。啪啪一打门，门户开放，出来一个人，是吕家的家人。您找谁？我打听吕老剑客在家吗？嚯，我吕老剑客没在家，走了有五天了吧。王爷一算这日子还真对，我上茶馆五天了，他走五天了，五天没在家，他干嘛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，老爷子多顿走也不跟我们说干嘛去。那临行的时候说哪天回来没有啊，也没说准一定。这么着吧，您知道十里亭吗？知道啊。哎，他要回来呀，准上那下棋去，他那有几个棋友，您呢就上那儿等着，反正我估计啊，少则十天八天的，多则个月七成的，可以就回来了。您在十里亭附近呢，您住下，然后您等着他就行了。嚯，王一听，亏了这钱呢，我没那么花，我这还得做从长计议长久的打算。哎，又奔十里亭蹲小店吧，天天去。又过三天，第八天头上到十里亭了，二楼啊，往这一坐，伙计过来了，您又来了啊，又来了。老爷子没来，谁问你了？我问你了吗？您不天天来都问我吗？我今儿没问你啊，你明知道你就别跟我说了，这不给我添堵吗？来半斤酒。嗯，怎么着？您干嘛？来半斤酒，就那个二两银子一两那个，给我来半斤。喝完了之后一闹酒仗，或者跑喽，打这就不来了，是这意思不是？不是，您今儿这怎么了？今儿肚子不疼。今儿就想喝点儿。哎呦，我说您呐，您也别这样，我也瞧出来了，您是拜师心切。哎，您别跟我呛火，他这老剑客他这时当没来，这么着，今儿您也别搂底下了，我给您呐热热乎乎的端碗水，您坐在这儿呢，倚着窗户这儿，您呐看着街景，您也是等着，楼上呢也没多少客人，哎，您也不耽误座，掌柜的也不说我，因为您天天来也算老主顾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消费没消费也算主顾。您各位到超市什么都不买，门口那拉缎带那也冲您乐，先生您好。啊，您走的那个卖牛肉干那他也托那小牌，先生您尝这个啊，尝尝，嗯。然后转一圈，一会儿过来再尝一个，他也没认出来啊。哎，就说这意思啊。但您要想吃饱了，那得走十六个超市啊。这个您就跟着等着，哎，您呢，愿意待多长时间待多长时间，我也不轰您，那您看行不行？哎，好吧。那酒别给我上啊，我那就是气话啊，上来你也得给我端回去，还得遮坛里头，我不喝不起。 给实话说出来了。来碗热水倒是比底下强，底下大茶馆第一人多乱，第二他得在门外头蹲着，你不消费您在里边站一座不成啊。这上头呢，嘿，舒舒服服大椅子往那一靠，越想越心烦，这一烦呢困倦愁肠，眯瞪着了，就坐这儿倚着这栏杆这儿。伙计过来一扒拉他，哎，先生也得您醒醒。大概我睡着了吧。好，您小呼噜都起来了，感情您让睡着了。哎，那你就不对了，我睡会儿怕什么的，怎么我也是坐这等着，我又不吵别人，你干嘛给我唤醒了啊？今日也盼吕老剑客，明日也盼吕老剑客，吕老剑客来了，你看我不睡觉他也不来，我一睡觉他来了，做梦啊。别忙，咔来一把，呵，真疼，你掐腮帮子也疼，不是在梦中，这么寸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就我睡觉这会儿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您呐，顺着我手瞧。伙计用手一指，斜对脸儿靠那边一张桌，俩人那儿下棋。这张桌上的搁着一棋盘，俩人那跟前呢一人一棋盒，旁边呢摆杯茶，很简单，桌上没什么富裕东西。对着王英呢是一和尚，瞧这和尚岁数可真不小了，老和尚啊，白胡子挺长，脸上皱纹堆垒。老和尚呢就是普通的僧衣，也没穿着那个偏衬袈裟什么的，就是平常庙里穿的那个啊僧服。俩眼呢瞧这个棋盘，手里的呢拿着一白子儿，也就是说跟他下棋这人拿黑，他拿白，老和尚执白子儿，拿着这白子儿啊看着这棋盘，这叫什么呢？举棋不定，想下哪儿的一时还没思考好。他对脸背对着王英是一老者，由于他背对着王英，王英看不清眉目鼻眼儿，这就是吕大先生，您过去吧。哎，王英挺紧张，这就是剑客，这剑客不知道什么脾气，好下棋，我过去一拍肩膀，嘿，您就是剑客，我是王英，我等您七八天了，嘿，剑客回头给来一嘴巴，干嘛跟我斗呢？跟我这儿。我怎么办呢？我过去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浅踪，走到剑客身后头。他往这一站，他那意思，你们俩下棋得抬头啊，你背对着我不抬头，对脸这和尚得抬头。和尚这拿着白子下完之后，该您走了。一抬头，我等身后站一人，哎，这找您的吗？他一提醒，他不就回头了，我不就有台阶了吗？哦，你干嘛？您是吕老剑客，我找您有点话说，咱们借一步。你说没关系，当着这是我好朋友，当着面说，我提出我的诉求，不就能说话了吗？所以他在身后头站着，他倒霉，这和尚也不抬眼皮，这老和尚拿这棋子儿就仿佛入定一样，他是想棋呢，是想事儿呢，是干嘛呢？就举这棋子儿就不动了，这背对他这老头呢，也不动。就是揣着手啊趴在这桌子上头，二目凝神也看这棋盘。老和尚半天才乐一子，啪，落子无悔啊，这棋子往棋盘上这么一放，似乎有如释重负之感觉，看得出那表情来。 看你怎么样。可是下完棋呀，这下围棋不知道哪位您懂，对方思考自己也得跟着思考，借他想这时间自己也得想，他不抬眼皮，他走完了他还看这棋盘。王英一瞧这还麻烦了，这个王英一琢磨，嘿，我效仿效仿先贤吧，我来个城门而立许，我往在您身后的站着，那不显我的真诚，干脆我给您跪下得了。他想到这儿，扑通一下往老者身后这么一跪，身后的跪一人你还能不知道吗？你一会儿回头一搀我咱们好说话。老头不理会儿，还下棋，这一跪功夫大了，跪老半天。茶馆二楼上呢，喝酒下棋的人越来越多，大伙儿上来都不下棋了，都瞧着。大伙儿一瞧，这不是吕老剑客吗？吕老剑客跟普陀寺的和尚俩人老这儿下棋，跟老和尚俩人下棋呢，大伙儿有时候呢也围着，可是大伙儿呢都不支嘴儿。别人下棋旁边总有支嘴的，臭棋别搁那儿啊，他给支招。哎，唯独这老二位下棋呢能敢过来伸脖子瞧的，就是高的。哎，在旁边观棋不语，哎，就是看着帮着一块算行，从没有支招。这要乱呢，竟是这个闲人呢，人二老也就不跟着下棋了。也就是说这玩的人呢都有点品味，有点素质。这身后都跪着一孩子，是因为犯什么错误了？苦苦哀求老剑客怎么不理人家？似乎吕老剑客这人在当地大伙都了解，最厚道不过呀。有什么话您跟这孩子说，别紧邻让他跪着呀。大伙一瞧这功夫可太大了，就直挺挺在老头身后都这么跪着。大伙一瞧这下棋不能过去说话，人老剑客喜欢这地方，就喜欢这份清雅。这咱过去人正在思考，是不是惊动老剑客不合适？可瞧这孩子跪在这儿呢，大伙儿瞧不下去，大伙儿都来手足无措，不知怎么办好。有高人，高人一琢磨，哎，伙计，给这伙计跪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来好几天了，就要找老爷子，这不老爷子来了吗？您明瞧，跪在身后呢。啊，他犯什么错了？不知道。这犯什么错也让他起来啊？老爷子不是那人呢。嗯，你过去惊动惊动。 好了，各位。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